中文版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北五环来广营桥到顾家庄桥的东向西方向，东二环东便门桥到建国门桥的南北双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情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饭碗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好的，有时候想说不应该是懂我们意思的，应该是各位够意思的朋友们啊，够朋友的啊、都在娱乐最王牌，现在此时集合，就在 FM 九七四，我是白杰。 Hello， 我是艾科。 Hello， 对嘛，这样才正确的开启方式。 因为我觉得大家下班了，再喊嗓子，好像感觉要回去干嘛似的啊。回来再。回来领年终奖啦、啊！哎，对，到年底了，二月的第一天，但是呢，临近年关了啊，说的是农历的新年啊，这个马上要迎接新的一年狗年的到来了。 对、嗯、我今天看到一句话说的特别准确，就是说二月呢，其实是一年当中最短的一个月， 是 但是是最容易长胖的一个月 啊。这个话其实呢是很有道理的啊、嗯，所以为了不长胖。我们先来听听好歌哈、啊，跟着音乐节奏摇摆一下，运动一下啊。 嗯、 如果呢，在听到我说一些什么话的时候，能让你产生这个饱腹感，突然听一句话听撑了，那我也很开心啊。总之呢，下面的两个小时就交给我们的娱乐最王牌了。 Goodbye World， 再见工作。 今天的第一首歌 Goodbye World， 送上一首非常喜庆的歌，我觉得。马上过年了嘛，所以我们的音乐呢也会挑选一些这些可以迎接新年的。 对，而且这首歌曲呢，听到中间的时候，你会想到另外一首歌。 嗯，大家到那个旋律的时候，自己来脑补好吗？ 嗯哼。 好，我们来听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于南无乐队带来的歌《 火包胡同》。 对，刘向松前段时间也登录了一个这个综艺节目啊，大家已经看到他的精彩表现了。 别管我是冷冻青还是青藤冷。别把生活平不平坦，哪怕全是坑，就算日子过得糟，可是我很猛，你要跟我愣个理，我还你个理个愣。别把你是笨伯伯还是八伯笨，别把脸蛋漂不漂亮照样人来疯，就算脑子转得慢，坚持我也撑，没跟你愣个理，你别跟我理个愣。是你是你是你是天边最美的云彩，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 我的心窝窝，是叮叮当当咣咣咣咣有眼将祖国，要展翅高飞就飞出了我自个儿，要展翅高飞就飞出了我自个儿。 是我，是我，我的是我，我就叮叮当当，咣咣咣咣，永远抢祖国，要展翅高飞，就飞出了我自个儿。要展翅高飞，就飞出了我自个儿。 这个胡同看起来呢，前面宽后面窄啊，就是进这胡同觉得哎，感觉特别悠闲啊， 嗯， 对，特自在的一种感觉。所以我记得我第一次推荐这首歌的时候，有一个特别专业的乐评人朋友，他说这歌啊前面特别好，就觉得起范儿的时候呢特别正，觉得你好像跟着他一块儿呢骑着个鸟笼，然后在那溜达的时候，后面突然又燥起来了， 对， 热闹起来了，但是他的感觉是好像又没有太完美，但是这依然是一首好歌。宝宝活动来自南无乐队，今天的第一首歌。 嗯，王牌福利就在现在。 怎么，我们开场就很乐呵，希望大家的下班路也依然如此，好吗？嗯， 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 你是刚才想接这个歌是不是？ 是啊。憋了好久了已经。 对，那你不如就继续啊，来。 算了吧算了吧算了吧，我怕下班路上的朋友就因为我这句歌词儿已经就不想吃饭了。饱了。 很期待你将来有一天可以这个又歌又舞展现一下你自己的风采，好不好？ 是这样的吗？ 对。然后那个展现完之后呢，我觉得我们就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哎有其他的职业更适合你，是吧？ 我们先来发福利。 好，王牌福利呢我们又加码了，因为我们的奖品这两天一直在送出六福珠宝提供的大红包。 六福珠宝提供的足金金粒精雕细琢的一克金条，春节送礼尤其是给孩子当压岁红包那是再好不过啦。 今天我们节目还是要派发五份，对不对？ 对，记得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派送的方式啊，或者大家来领取的方式也很简单，来回复一个关键词好了。 月亮吧。 对，因为昨天大家有的人在赏月，有的人呢就看了一眼，有的人呢在朋友圈欣赏了这个月亮大赛哈。 对，你看我的眼睛， 摄影大赛， 看我的眼睛，黑眼圈里边全是红血丝，就是因为昨天晚上我看蓝血月了。 对，还以为说到了这个。看到那个月亮会变身的啊， 眼睛 突然发绿啊！我不要吓唬大家，我们现在就可以发月亮，来收到一张照片的同时啊，别忘了回复北京地区的手机号，来赢取我们送出的福利。每天这一边都有一首 bling bling 的歌在等着大家， 所以今天这首 bling bling 的歌是来自艾娃萧亚轩《闪闪惹人爱》。 闪闪闪闪发亮的闪光男孩，我要的爱不要摘，错掉偷偷来，感觉对了时候到了放大但精彩，我要的爱偏摘，一下子就坏，既然苦尽甘来就应该击败，这不叫做 Mr. Right， 想表白拿着麦克风声嘶力竭唱出来，我要的爱不要带，你做生命还要猜，感觉对的时候到了放大但精彩，我要的爱更乖，大声说出来，既然苦尽甘来就应该击败，有爱快有泪。 有人发微信给我们，说要恭喜一下杰哥。我说，哎，恭喜我什么？ 怎么了？ 恭喜我什么？啊，你恭喜我是不是太早了一点啊？恭喜我，不知道你恭喜什么事儿啊？说，原来知道，我说今天上午原来谢娜生了一对双胞胎女儿，恭喜的是杰哥啊，不是，不是这个杰哥，是另外一个杰哥啊。好了，我们看看今天的王牌推荐，先看一个演唱会，好不好？ 嗯嗯。首先关注到的是罗志祥2018疯狂世界巡回演唱会的北京站呢，将在6月2号在五棵松体育馆上演啦。 对，这段时间他一直在综艺节目《极限挑战》带出的这个形象也是深入人心啊。不过这一次呢，他的演唱会还会召唤出自己的这个分身，带来综艺感很强的演唱会。 嗯， 你会去吗？ 你知道我站在看着你girl，你知道爱就发生在这一刻。知道我将会让你 be my girl， 必须爱我的坏。爱的事实中间有几许多意外，原谅每天生在童话的时代。 其实罗志祥呢，他具备很多的这个做歌手啊，做这个一个非常棒的偶像歌手的一个，甚至是实力歌手的天分。因为歌唱的也还不错，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可以跳舞跳得非常棒啊。 对，而且这两年在这个综艺节目上也是大现自己的这个幽默的风格。 关键就是被综艺给耽误了，大家都会觉得他是一个谐星啊，他自己反正还挺乐在其中的。罗志祥带来的《敢不敢》，这里是正在进行中的娱乐最王牌。 什么来记录生活？只是简单描绘怕是不够的。 One, two, three, four。 再加上一首歌，或者还有一些想说的，还没说的。 And say hello, oh, oh, 想做的，还没做的，统统装进背包，活力启程。2018娱乐最王牌，陪你一起造作精彩。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总排，我是白杰。 Hello， 我是艾哥。 来，我们还有几个演出要推荐推荐，大家可以择优，好说这个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前往观看。嗯， 首先来关注两部话剧。 好， 金世佳主演和田沁鑫导演的话剧《狂飙》将在2月8号起呢开始在国家大剧院上演了。 对，这讲的是著名的剧作家田汉的故事啊，以戏中戏的形式去呈现。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比较有意思的话剧，据说当时是在大学的一个什么校庆首演的哈，南京大学的校庆，因为它是南京大学影视系的一个学生的习作，就没有想到说，哎，在这个首演之后就爆红，成为了近年来长演不衰的优秀剧目了。 这个话剧的名字叫做《蒋公的面子》，3月14号呢，在北京喜剧院上演。 嗯，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个。应该是演唱会啊， 对， 嗯，音乐会吧，算是。 嗯，很多朋友非常期待啊。2018年陈鸿宇与荒野音乐会北京站呢，将在5月5号在北展剧场上演。其实我们知道陈鸿宇，就是因为他的那首《理想三旬》。 是啊，一首歌呢，就唱的有一些小小的忧愁，但是和此时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的氛围呢，好像还挺契合的。 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旧铁皮往南开，恋人已不在，收听浓烟下的是个电台，不动情的咳嗽，至少看起来归途也还可爱，琴弦少了姿态，再不见那夜里听歌的小孩，时光匆匆独白，将颠沛磨成卡带，已枯卷的情怀它碎成年代。就老去吧，孤独别醒来，你渴望的是无处停摆，就歌唱吧，眼睛眯起来，而热泪的崩坏，只是没抵达的存在。在寂寂无名的怀，高嬉笑来，虚度聚散的慷慨，辗转却去不到对的站台，如果漂泊是成长必经的路牌，你迷信岁月中那贫瘠的未来，像遗憾季节里未结果的爱，弄脏了每一页诗，吻最疼痛的告白，而风声吹到这儿已不需要释怀，就老去吧，孤独别醒来，你渴望的离开只是无处停摆，就歌唱吧，眼睛眯起来，而热泪的崩坏只是没抵达的存在。哦哦哦哦， 理想三旬来自陈鸿宇。 就甜蜜的忍耐，繁星仍是窗台，光影跳动着，像在困倦里说爱，在无谓的感慨，以为明白，梦到他的地方竟已爬满青苔。 诗意化的语言去表达自己的情感啊，这首歌叫《理想三旬》。 所以说现在坐在车里的各位朋友可能都要沉思片刻 啊，不行不行，咱们还得好好开车好吧啊，或者是好好走路啊。那个我们刚才说这个月亮的事儿，其实有的时候呢，理想真的是非常非常的 骨感， 哎 啊，丰满现实非常的骨感 对， 可以我可以说是你有时候对一件事情的期待值太高的时候，可能会带给你一个不太容易让你接受的现实。所以说，昨天我们在这儿铺垫了半天，这个月亮如何如何啊，这个又大又红啊，啊是什么奇观啊，百年不遇啊。所以啊，不光是我们说，很多人在朋友圈呢也一直说期待，结果发现现实并非像你所想。尤其是当你拿出自己的手机，尤其是这种拍照能力相对比较差的手机，哎呀，一拍，哎，这根本就不是什么。你知道昨天晚上，当我们这个下了节目，后来我们俩也在录播一些东西，录制一些东西，结束以后，刚好我出去开车的时候，就看到那个窗外的那个月亮开始被慢慢的被遮盖一小部分。然后呢，走到半路的时候，它就已经被遮盖了一半了。然后会有的时候，哎，想说透过车窗去看一眼，但是有时候想说，这个意义是什么呢？或者说，只是会满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吗？还是说，你真的会因为赏月这件事情而得到快感呢？ 其实有很多朋友昨天通过这个赏月的过程啊，就是给自己找了一个非常恰当的理由去约了一次会。 哦，或者说，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当你去看一个看月亮的时候，或者说再去看一个什么天象的时候，更重要的是。你身边有没有人还和你一起？ 对、 啊、对， 如果说我们大家可以试想一下，就是过很多很多年之后，和你一起再赏月的人是谁呢？ 对，在这个大冬天的晚上，冻得哆嗦，上站在外面看月亮的人，那实在是难得。好，我们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和大家一起听歌。别忘了，刚才我们有一个互动，是让大家发一个关键词过来，可以收到一张照片。同时，你再回复北京地区的手机号。会有可能收到我们的福利。 大家现在可以回复月亮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差距到底有多大了。 对，别忘了加手机号，会有金条的红包啊，是做我们的福利送给你，有可能会让你拿到哦。 当时我们听着音乐，还好我忘了是谁唱，谁唱。当时桌上有一杯茶，还好我没将它喝完，喝完。谁能告诉我，要有多坚强，才敢念念不忘？

太阳一点点，还剩下半个。那种感觉还在不在？我也快颠倒了黑白，面向左边已看不到你在。喝啤酒不是因为争吵了过后，切蛋糕不是因为你的生日刚过，只是记忆空了一块，你怎么还不来涂改？我以为你 直接坦白的真诚的选择了四位朋友哈，先选了四位朋友送出这个我们的福利金条，分别是 金博，还有 Super V， 还有刘岩，另外一位叫做岩的朋友。哎，今天两位岩呢， 对，四位哈，待会儿还要再选一位，就是这么简单， It's so easy。 北京，二环路全长32.7公里，三环路全长48公里，四环路65.3公里，五环路99公里。人保直修车险送你100公里，11月1日起投保车损险就可以享受100公里免费拖车、送油、搭电、更换轮胎等车辆故障救援服务了。投保满额还有洗车、保养、验车、喷漆等更多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最最爱。 欢迎回来，我是白杰。 Hello， 我是艾科。 对啊，在听我们节目的这个所有的朋友当中呢，来自于天南海北各个地方的人都有。我不知道是不是很多这个来自于东北的朋友也在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一个呢，就是前段时间我们提到了， 对， 他可以用东北味儿念莎士比亚的二十四行诗啊，非常了不起啊。因为现在这个剧呢备受关注，演员雷佳音去年其实他演了陈俊生啊， 是， 对，然后呢是意外走红，也不是意外走红吧，就是引起了很多人关注。 对， 现在那个观众缘呢是越来越好了，是吧？ 对，而且他还很有这个搞笑天赋，经常拿自己开涮，你知道吗？ 对， 前两天雷佳音就坦诚说，早年间啊，他跟林志颖合作电视剧的时候， 哦， 因为自己觉得长得比较着急， 嗯， 结果比他大10岁的林志颖见到他开口就叫大哥。 所以说这有的时候人这个长相啊，雷佳音这个人咱们先不要说他长得老不老啊，但是呢他现在真的是演员界的一股所谓的泥石流啊。本周他和陈数和李光洁主演的电视剧和平饭店热播了， 嗯， 而且呢有雷佳音他的强大的搞笑能力啊，这算是一部风格比较独特的搞笑谍战剧啊，然后就火了，一开播 对 豆瓣的评分也很高，8.3分啊。 对，原本你说作为这个谍战剧，如果说剧情有破绽很容易被观众挑毛病，然而这部剧虽然很有很多的 bug， 但是在雷佳音这种泥石流一般的表演面前，这些问题都被忽略了。 对，我觉得这是一部有浓浓的欢乐喜剧人风格的电视剧《和平饭店》，当中呢频频出现雷佳音的东北口音，听听看。 原音呈现。 你可以鄙视我，但是你能鄙视我的梦想啊？ 骗谁呢？ 啥也不知道，啥也没看见，明白没？ 想知道啥？ 别打！ 问啥呀？ 你不知道你问什么玩意儿？ 远远回望天辽自家门。 谁？怎么地呢？ 收拾细软， 找脸的贼到位。 有才华。 你看啊，就是这个角色，据说在剧里面演的是一个一张口就能说莎士比亚的土匪啊，一口东北味儿，说得很溜啊。 嗯，干啥呀？ 对，肘。相比于其他的一些严肃的压抑的谍战剧，这一部呢，因为有雷佳音做搞笑的担当，所以说我觉得也创造了一个新的题材，叫搞笑谍战剧，好吧？ 而且这部剧的剧情设定也特别有意思，所有的故事都发生在和平饭店这一个很封闭的空间当中。 对， 而且几路各怀鬼胎的人阴差阳错的困在这里，几次都想逃出去，但是没能得逞。 对，你想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面40多集，这个对于编剧的考验实在是太，我觉得太值得去考验一下了哈。 对，考验他们的功力，所以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这部剧，叫做《和平饭店》。 雷佳音据说还会唱歌，唱得好不好呢？大家自己评判一下，听小段儿。 好宁静，最亮的那颗是我，是我在守护你。天边的白云，好惬意。 行，还可以啊。 听到就是他唱这种情歌的时候，你会有种跳戏的感觉。 哎，干嘛什么事儿都跟我来比比？昨天我们说这个王力宏、周杰伦和林俊杰的唱功，非要有人把我拿出来这个背锅的。 对， 今天怎么着放个雷佳音，放个演员呢，也有人把我拉出来背锅， 让你 PK 一下东北话。 是，还有这个咋的了？哎，说比老白唱的好，这不符合事实情况啊。啊，我觉得我还是好好的发金条，听着多霸气，发我们的福利啊，还有我们的白给100块，已经准备好，今天到200了，对不对？ 对，但是呢，前提你要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对，也要注意接下来的王牌新发现，我们还会提一个问题哈、啊。 嗯， 先来听听看艾科最近又学到了什么。 王牌新发现， 王牌新发现，我是艾科。 师傅去哪儿啊您？ 前门。 北京话的儿化音真的不能乱夹。 酒糟鼻子赤红脸儿，脚下一双塌赖板，茉莉花茶来一碗儿。你问神仙都住哪儿？胡同儿里边儿四合院儿。北京方言北京饭儿，不卷舌头而不露脸儿。 这是一个北京哥们耳边的顺口溜，从中不难看出来北京话的特点。北京人说话爱加儿化音，但是老北京话里的儿化音真是门学问。说话的时候啊，哪儿带儿哪儿不带儿，这绝对不能乱加。你比如说啊，北京的地名西便门就要加，前门天安门就一定不能加。如果乱加说错了，一准说您不地道。要是老北京嘴上的密码真的是三天三夜都说不完，要是您真想破解北京话的密码，还是找个北京人坐下来沏壶茶跟他神侃一会儿，比什么都管用。那么问题来了，北京的儿化音是随心而为吗？ Yeah, I'm snowman, and I'm saying, yeah, 在房间里面割破了几遍，不停体验你说的快乐如何体现，不同地点打喷嚏都会闭眼，未来就像傀儡看你却无法体现。我希望你的嘴角每天都能回响，期待你的梦想被实现如此对好，即便你离开我也依然带着微笑，生活像旅程何必让悲伤给围绕。遇见大烦恼那就忘记忘记，就睡到自然醒没什么不可抗力，但是忘记跳舞吧张开双臂，离开我遇见都是生活的创意、yeah。Staring back through the window, he's bending over to me. Soon enough to forsake you. You're trying hard yet to comfort, but you're waving me goodbye. Soon enough to forsake you. 起床喝可乐，坏心情留在房间。食物都变得美味，只要你在我旁边，新鲜的空气没什么能够抱怨。我喜欢有话直说，千万别说抱歉啊。生活有 trouble， 那就把它当消遣。反正失败都会成为成功的教练，不需要条件，梦想是我的焦点。昨天的悲伤，那就把它当成表演啊。I travel all over the world， 等你回到身边，所有故事都被埋在我们最后春天。Sad story goodbye， 最好的温泉，你理解的永远不就是一个瞬间。Looking around you, I hate it. You're supervising my chief. My heart is sticking. Let it go, yeah. Looks like you're dying to say. Now you turn your head away and get out and leave me. Let it go, yeah. 半苏醒过后，发现只是场噩梦。生活要继续，这感觉就像 going home， 让阳光照射进来需要有漏洞，就连最差的电影依然还是有受众。细心地发现温柔的每个季节，你总会察觉快乐的每一个细节，耐心地寻找到强不入的秘诀。 Life journey 这句话代表一切。 Staring back through the window, bending over 糟糕的事情，只要保持一颗乐观的心情。Sad story goodbye, yeah, here we go. Sad story goodbye, 最好的温泉，所有故事都埋在我们的春天。生活像旅程，何必让悲伤围绕？即便你离开，我也依然带着微笑。Sad story goodbye, 最好的温泉，所有故事都埋在我们的春天。生活像旅程，何必让悲伤围绕？即便你离开，我也依然带着微笑。 原本幽默来自冰块先生啊、嗯，他们其实也翻唱了一些歌，把它做了一些改编，算是比较有才华的年轻人。 嗯，还有我们经常热播的那首Let You Win。 嗯，包括我公转自转，他们都做了自己的改编哦。好了，待会儿我们把这个问题再重新提一遍，免得有朋友刚才没有听清楚的啊，好不好？ ready for the next one. Yeah.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提醒各位临近过年的时候大家开车要小心啊，注意这个交通安全，因为最近的不少朋友要聚会啊，然后要年会啊，路上车也比较多， 一定要 开车。 对，而且一定要记得，就是最近要是喝酒的话千万不要开车。 是啊。 重复一下问题吧。 来， 有朋友说没听清楚刚才提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北京话当中的儿化音是随性而为吗？ 是 想什么时候加什么时候加？ 这个大家自己想吧，我觉得啊，太简单了。是或不是，只要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发过来。 发送到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就会有机会参与我们的白给100块，今天是现金200了。 是。 哎，你最近学的怎么样？ 怎么说呢，从刚才的这个东北话一下转到北京话还有点没有回过神儿，你知道吗？补了盖卡秃了皮儿。 慢慢学吧，为什么能听出西北味儿来？ 就是对，是啊。 就是广渠门还是广渠门？ 广渠门。 哎，对，就是有些该加的地方得加，有些不该加的不能加。这个其实是在这个城市生活久了的朋友慢慢的就可以体会到的了啊。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就可以发送正确的答案了啊。我们也听一听特别喜欢在自己的音乐里面加儿化音的一位朋友，他是周杰伦。之前有一首叫在我的地盘你就得听我的。对，所以这个我就可能也是调皮啊。 或者说就像那个 Siri 一样。 对，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歌里面好像也有。也挺适合现在听的，我们来听来自于周董周杰伦的 发如雪。 让雅乐一人憔悴，我举杯只需一秒爱了解，这

要一个苹果，我不喜欢寂寞，爱到底是个恶魔还是一只白鸽，管他们最后怎么说，像那个云朵两个人看起落像个爱你怎么会有错，像平地方有火用又爱你一个最甜蜜的事情说爱我， 晴天雨天我只想要和你聊天，电话信件都不够直接，说你喜欢的八卦对未来的想法要贴在耳边才可以融化，阳光海边我喜欢到每个瞬间，爱用短信好意思碎念，其实不是我啰嗦，是羞怯带寂寞，要和你分享甜蜜每一刻，我好想和你咬耳朵，一人咬一个苹果，我遇见什么快乐难过只想和你说，其实约会的时候我会有一点沉默，却为你变成恋人的恶魔，好想和你咬耳朵，一人咬一口苹果，想你的时候有多幸福只有我们懂，不管这世界再大就算只是你和我，让快乐填满彼此每一刻， 希望我每天在跟你说话的时候，你都会有就是哎，我们都会有咬耳朵的感觉啊，就话是说给你听的，好不好？然后在茫茫人海当中，我们选择的这位朋友，有缘的朋友，因为每天都有很多朋友支持我们节目，发来微信想参与节目的朋友， 对， 但是名额很少，基本上能接通一下的话，我都觉得自己，我也觉得我自己很幸运，能够和你通话。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选择的第一位朋友呢，是我们前两天节目当中有备选的那一位。 是因为那天很可惜，但前面那位朋友呢，答对两题之后，他的资格呢就没有办法呈现了哈。 是， 但是我们今天给他一个机会，以后呢，如果被我们选择备选的情况，我们都会优先考虑，好不好？嗯、来，请他进场。Hello， Hi， Hello， Hi， 贝卡。 对，没错，是我。 贝卡其实有一次已经选中你了，你记不记得那天？对，我们已经选中你，我不知道你听到没有，已经喊你的名字了，当时说你没机会了，但是我们今天优先选中你，让你来参与，开不开心呢？ 啊，超级开心。 啊， 而且你知道吗，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真的希望他发来信息，但是昨天他好像没有参与、这个、 听得出来他是真的开心，刚才把我的话重复了一遍。我问他开不开心，他说啊开不开心，我开心，我很开心，你开心不开心啊？好，贝卡 特别开心，超级开心，我经常那个参与你们节目，昨天是正好那个后来我就把车给停了，没机会听了。 嗯，没关系，咱们不着急，咱们慢慢来啊，希望你，因为你昨天好像只发了一个有关于王力宏的这个评价， 对， 哦，对对对， 对，就是、 对，我也，对对，没错， 对，三个人的唱功啊，林俊杰、周杰伦和王力宏，你最后回答是对不起王力宏，还是会选他的唱功最差是吧？ 啊，是的， 还这么高兴，你是周杰伦的粉丝还是林俊杰的粉丝啊？ 周杰伦的粉丝吧， 我现在应该就是很机智的回答你是老白的粉丝。 哎，你 哎呀，对哦，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拒绝套路好吗？我们要真诚啊！贝卡准备好了，我们正问正答啊，正问正答， 正问正答。OK，好， 我们要做好准备，五题全对，200现金红包送给你。中间答错的话呢，就没有机会，加油。 嗯，好的。 第一题非常简单，请问澳大利亚的首都是悉尼吗？ 不是。 哎，看你看人家都能，人家都能答对。 但是刚才我百度了，堪培拉。 对，对啊。但是我刚才先试验了一下，问艾克，艾克直接答错。 对， 因为很多人都可能会答错啊。好，第一题对了，我们就继续向前走。 嗯，第二题，请听题：昨天的月全食很漂亮吧？还出现了蓝月亮的天象。请问蓝月亮是肉眼能看到蓝色的月亮吗？ 是吗？ 不是。 厉害了， 厉害了！嗯，昨天听我们节目了吧？我们是不是说这事儿来着？ 是啊， 对不对？好， 嗯，对，其实我懵的。 对，也不是那个洗衣液啊， 有味道的那个。 好，我们开玩笑啊！来来来，我们看第三题。那今天我们备选的这位朋友叫什么？今天刚刚关注我们的叫 芥子须弥。 芥子须弥， 嗯， 抱歉，你今天都没有机会了，但是我明天会优先考虑你啊。来听第三题，在小说《三国演义》中，董卓是被关羽杀死的吗？是吗？ 不是。 哇！又答对了，那是被谁杀死的？哎，怎么没话了？ 最怕空气忽然安静。 喂喂喂， 嗨，我在。 喂喂，到底是谁杀的？喂，问你。 董卓是吕布吧？ 啊， 哇！ 厉害， 来， 哎呦，真是不显山不露水，刚才笑的就是特别特别的真诚的那个感觉，现在没有想到突然反转了啊。 嗯，来第四题， 这掉200块钱呢， 加油，现在已经到第四题了。 嗯，第四题有一点点难度哦。 嗯， 形容女子的年龄有很多说法，古人说及笄之年，就是上竹下开那个字儿。 嗯， 是指女子年满14岁吗？ 是吗？ 是吧。 你这题明显就是蒙的好吗？自己答的时候都特没信心，是吗？ 嗯，这是比较信心，蒙的。 错了啊，错了错了，我们来普及一下啊，及笄之年，古人说及笄之年其实是指女子满15岁，好吧？ 嗯， 好了，我们也算敲敲黑板，长个知识点了。谢谢今天的参与者白卡，谢谢， 谢谢。 开心吗？虽然没有能拿走200现金，但是我们在年前啊，过年以前能够有一个机会，我们通个电话。这个现在过年啊，打电话祝福这事儿变得越来越难了。 对，而且今天是2月的第一天。 对，提前给你拜年了，好吗？嗯。 啊，好的，谢谢，祝你们新年快乐。 好嘞，最后请你大声的告诉我们今天的预热题的答案，就北京话里面的儿化音是随便加的吗？ 必须不是啊！ 你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 《九七四娱乐最王牌》。 谢谢贝卡，拜拜。哎，我们的电台节目里面发生了什么呢？就是200现金红包没送出去，明天我们接着累积 300块。 就是我们在送现金红包嘛，然后刚才好像出了一些小小的失误，就是我就一气儿把题都问了，我忘了中间其实人家三题答对可以选一个， 要不要继续？ 对，然后这样吧，因为快过年了，我们就奖金照送，但是也照着累积，我就多送100好不好？咬着后槽也要说的啊。 所以明天呢，还是回归到200块了。 啊？ 300吗？ 300。我都说我咬着后槽也要说的了。你不用这么帮我吧， 我替你心疼啊。 另外呢，在这儿啊，你看我换一个音乐，有个音乐我要现在就要把它拿出来了。本来是我们走心的那个 6:30的时间， 对，走心的6:30的时间我才拿出来说的，但是我现在要把它拿出来。有一个叫富裕小娜的朋友，其实你发的微信我们看到了，你先来报名参与白给100块。我们虽然没有选中你啊，差一点选中啊，因为我看了一眼是1月9号关注我们的。 嗯哼， 他说想要在电台里面这个帮我让我们帮他喊句话啊， 徐老师告诉他娟想听他的声音。今天呢，因为我的身份证找不到了，两个人闹不愉快，已经冷战4个小时了。 身份证找不着就找呗，找不着就补呗，干嘛要不愉快呢？这点小事儿， 嗯， 是不是 啊？对啊，情侣之间吵架也很正常，但不至于冷战啊。 你们都是有身份证的人，好不好？ 有身份证 又不是没有，对，好好找就行了。所以我们帮着递个话啊，那个徐老师，听见没有啊？差不多啊，就是我看如果这个没有猜错的话，这个徐老师应该是个男生啊。 嗯， 咱们大老爷们儿就不用再置气了啊， 大度一点嘛。 就是，好了，以 上的喊话时间结束。 瑞浅纳福，世事兴旺，北京银行狗年生肖信用卡隆重上市， 餐饮、百货、住宿类消费享3倍积分， 更有机会获赠北京银行特别定制珍藏版狗年邮票。 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瑞浅纳福，世事兴旺，北京银行狗年生肖信用卡隆重上市， 餐饮、百货、住宿类消费享3倍积分， 更有机会获赠北京银行特别定制珍藏版狗年邮票。 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王牌关注， 待会儿我们还会有一个白给100块的小作业题，会派送2个9块九毛九的小的微信红包给大家。那待会儿我们再来抛这个题目吧。 嗯， 我们先来看今天的王牌关注哈。可能不少的这个同学们啊，不少的朋友们，大家没有注意，有一部翻拍剧《寻秦记》最近正在这个某视频网站热播中。 嗯，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作为一个80后，可能还记得在17年前， 嗯， 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看你只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去好像去租那个影，就正版的 DVD 的影碟啊，还有一种是去网吧，对，然后就看那个时候的《寻秦记》，当时古天乐还是英俊小生，我也是。 谁没过年轻的时候呢？ 行，我不加话了。反正是一个很红的电视剧，就叫《寻秦记》。 对， 这部剧现在看来可能没什么，但是在当时，那真的是算是所谓的这个时光这个倒流剧的鼻祖啊。 是 啊，后面我们说过什么《步步惊心》。太子妃什么寻秦记啊，这个跟寻秦记比起来，大家都得算是晚辈了。 对，而在17年之后呢，由陈翔主演的翻拍版寻秦记在半个月前正式上线了。一上线呢，可以说就打破了豆瓣视频，就是这个电视剧评分的记录，而也获得了2.4分。超低评分， 鼓掌。要知道去年堪称是烂片的样板的孤芳不自赏还3.1分。那么这部寻秦记到底做错什么了呢？ 首先他把这个故事的设定修改了一下 啊， 就他从一开始啊，男主角这个陈翔生活在了一个非常高科技的2050年 啊。对，就是时间设定我觉得没问题，关键是驾驶一个宇宙飞船执行任务，结果呢就被黑洞吸进去了，然后吸进去之后一出来，哎呦，怎么到秦朝了 啊？ 关键这个特效做的非常敷衍， 5毛钱。 这么说吧，就是那个跟那个微信上面大家玩过那个飞机大战上，有一种奥特曼的即视感。然后呢，虽然说是时光倒流剧，但是基本的历史史实还是要讲的。比如说葡萄这种水果，它明明是三国的时候才从西域传来的，对不对？ 嗯。 但是在陈翔版的《寻秦记》里面，葡萄就这么明目张胆摆在桌上。 嗯。 也不知道你是用了什么什么海外桃还是怎么着啊？然后呢，再比如说造纸术，东汉对不对？ 对呀。 这是东汉发明的，但是在电视剧里面呢，男主角用纸做那大风筝，然后就这么载着4个活人在天上飞。 男主角这个穿越过去之后呢，还带来很多高科技，什么投影啊、面膜啊，总之编剧你自己开心就好。 对，我提醒你，你要不要再带个收音机啊？ 脑洞太大了。 对，我们一起听娱乐最王牌好不好？于是不少观众就看了这个剧之后，纷纷表示，我们无比想念古天乐。于是我们的思绪要跟随这首歌曲回到17年前《寻秦记》，那个时候的古天乐，你能想得起来吗？我记得那个时候看这个《寻秦记》的时候呢，就因为这个主题曲，因为有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哎呦，直接就过掉啊，直接看下面的剧集。但是这是为数不多的，你想把整首歌听完再去看剧的，就觉得当时觉得很好听的一首歌叫《天命最高》，我是来自于古天乐。 对，你想一想，就回想一下，就很多年以前，古天乐那个时候还正红， 对， 就是怎么说， 刚把皮肤晒黑嘛， 红极一时的时候，他那个时候还皮肤没有那么黑。 他是演那个叫宠 雾什么情缘那时候晒黑的，之前一直都是小生啊。 嗯， 其实那个小说其实我也看过， 嗯， 是黄奕先生当时写的，然后和 TVB 合作的时候，他说我别的要求没有，唯一的要求就是要男主角哈，就是项少龙，得让古天乐来演。 嗯， 我当时给古天乐当配角的，你看都是谁啊？林峰、轩轩、郭羡妮啊，这种咖位的演员。 哎呀，你说这个电视剧的主线是项少龙利用这个历史知识帮助秦王嬴政登上了王位吧？ 对， 比现在这个翻拍的《寻秦记》要好一点。 对，就是基本上开挂，没什么正事儿啊。 天命最高。 不过讲真啊，这个当时那个老版的《寻秦记》17年前拍的，已经算非常不错了。 嗯， 虽然跟原著比呢，可能也有一些地方有一些小伤啊，但是呢，最后总是能圆回来啊。关键它呈现了最后的一个结尾呢，还是原版小说体现的那一点，就是你虽然觉得这是一件很扯的事情，但是你似乎呢又可以相信它的存在。 对，你是可以认可它的。 比如说这个项少龙，哎，在帮助这个秦王嬴政登上王位之后呢，他生了一个孩子。 嗯， 他的孩子本来是另外一个名字，突然有一天那孩子跑到他的面前说：“爹，我想改名儿。”然后你想改什么名啊？我想改一个名叫项羽。你小子，你要改什么名啊？就那个当时给就是观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嗯，虽然说17年已经过去了，今天的剧组呢倚仗着如今的技术和资金的优势吧，拿出这种水平的作品，我真的觉得有点叹息， 一声叹息，对不对？ 嗯， 所以这种所谓的历史架空剧啊，或者是要倒流时光的这种剧集，真的不能随便拍，一拍不好会让人想找到那个编剧和这个导演，想问问清楚你们的脑回路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嗯，你可以脑洞大开，那可以去参考一下国外的，比如说黑镜啊， 对，或者有一个好看的女主角也算了。 夏天等秋天，等下个季节，要等到月亮变缺你才会回到我身边，要不要再见面，没办法还是想念，想看你的脸，熟悉的感觉，不牵手也可以漫步风霜雨雪，不能相见也要朝思暮念，只想让你知道我真的 做一个对比题，比较题。昨天我们对比了王力宏、周杰伦和林俊杰，我们来对比一下，他和杨幂的唱功谁更烂？ 我觉得他更胜一筹吧。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学院路花园北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南向北方向，建国路国贸桥到现代城西路西向东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我们用什么来记录生活？只是简单描绘怕是不够的。 One, two, three, four。 再加上一首歌，或者还有一些想说的，还没说的。 And say hello, oh, oh, 想做的，还没做的。通通装进背包，活力启程。2018娱乐最王牌，陪你一起造作精彩。音乐素描。 时间来到了18:34:18，我们的音乐素描的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化身为偷故事的人。谢谢有朋友的意见，其实我们以后也会希望有些机会让大家来把自己的故事告诉我们，这样我们就不用去偷故事了。好了，先来看看今天我们的故事是有关于哪一首歌，这是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多远都要在一起》。而一位叫浮生未央的朋友是这么说的， 2018年2月1号，今天凌晨1点，我男朋友说要跟我分手。我们认识了440天，我跟他说不如我们做个约定吧，5年之后如果你找到了喜欢的人，约定就作废，从现在开始不要再联系了。5年之后我们都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好的你，你有你的前程似锦，而我能做的只是不耽误你。 下一个故事来自于一个叫故事与酒的朋友，他说2015年6月22号高考成绩出来以后在一起的，2016年12月27号分手，在一起520天，因为是异地恋，所以非常珍惜在一起的每一天。这首歌给了我们勇气，我们分手了，可是我还是会想他，但我不会爱他。今天的故事来自于邓紫棋， 多远都要在一起。 音乐素描。 想听你听过的音乐，想看你看过的小说，我想收集每一刻，我想看到你眼里的世界，想到你到过的地方和你曾度过的时光，不想错过每一个，不希望我一直在你身旁。未来何从何去，你快乐我也就没关系，对你我最熟悉，你爱最有，我却更爱你。我能习惯远距离，爱总是身不由己，宁愿换个方式介绍， 这就是今天音乐素描，我们一起把故事投来给大家听的人，邓紫棋带来的这首歌《多远都要在一起》。哎呀，不好意思，本来想点这个，点错了。 主播私房歌， 好，我们的主播私房歌，今天还是要。我们依次来推荐一些好歌给大家。 其实在推荐歌曲之前呢，我特别好奇刚才那位朋友两个人到底和好没，因为我发现我们这个节目的功能越来越强大了。 当然当然，就是我如果我们刚才喊的那个话能够帮助到你们的话，我们会非常开心的。 对，也算是在今天2月1号、哎、新年不是新一个月的伊始吧， 对， 有一个好兆头。 对，希望真的能帮助到你们，然后你们可以请我们吃饭后面那个不算啊。好了，继续来推荐好歌。今天的第一首歌让我来推荐吧，这其实是一个强强联手，他们俩呢其实都可以飙高音，而且呢在很多的这个华语的对唱的歌曲当中，这首呢可能是不那么容易被提起，或者是在 KTV 跟朋友唱歌的时候被对唱的，因为其实是非常有难度的一首歌，但是呢整首歌呢又有很好的搭配和组合。林志炫就不用说了，柯以敏其实他也有非常有爆发力的嗓音，当这两个人在一起对唱这首歌的时候，就做成了这首经典，就叫做爱我。其实你不觉得虽然时间在变化啊，或者说科技越来越发达，但是其实人对于爱的渴求是永远不会停止的。 对， 也就是说其实人人都缺爱，对不对？所以每个人都希望有人能够温暖自己。这首歌的名字叫爱我，主播私房歌。 你的手指，你的梦，你的豪杰，你的口，我总忍不住徘徊逗留，怕一些爱都挪不走。你的笑容，你的愁，你的心情，你的梦，我总忍不住窥探追究。在生命的旅途中，我想随你甘甜与苦。 爱我，因为你我变得好富有，在你怀中被爱占有，那种满足是一切都比不过。 爱我，没有你我变得贫穷，在人世中少你左右，我想我连什么价值也没有。好好爱我， 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我爱着你的时候，你也刚好爱着我。就是经历过的人都懂，这是多么难的一件事情。爱我，来自林志炫和柯以敏的对唱。 主播私房歌， 尤其在一个冬天的晚上听这样子的情歌呢，会让人心里暖暖的哈。不会有那种哇凉哇凉的感觉。 还好还好，因为他们俩声音都还算比较温暖的那种系列。 哎， 来到我推荐了，我今天推荐这两首歌曲，其实节奏都还蛮好的，比较适合行驶在回家的路上来聆听。首先推荐第一首歌曲呢，是来自 OneRepublic If I Lost Myself。 其实这首歌特别适合在夜晚的时候，在繁华的城市当中，坐在车里，尤其是听着他们的声音。来先听一下节奏，就是因为我很喜欢他的这个名字，如果说我丢了我自己，所以说这像一个就是心灵的拷问，你知道吗？ 应该叫做如果迷失好吗？听着我在后面不住的跟着一块点头，你知道吗？也不知道是因为节奏还是因为我困了。 这首歌曲是来自 OneRepublic If I Lost Myself。 其实在这种节奏感当中很难拷问灵魂。 主播私房歌， 有时候如果你不是那么精通英文，或者说你对歌词的把握不是那么高啊，你也不会说一边开着车一边然后就是把那个歌词找出来对照着去听一首英文歌的话，很可能我们只是听节奏啊， 就点头， 觉得这个节奏很不错，适合你在路上听，但是也实际唱什么呢也不知道哈，也挺好。音乐其实有的时候并不要，或者说并不一定每次都需要你去找到那个歌词的含义所在，有时候只是旋律也可以给你快乐，也就足够了。而接下来这首歌呢，可能它的词的部分或者说旋律的部分呢，胜于这首歌整体的意义所在，甚至呢你都找不到这个歌手他的相关资料，因为好像有一部分歌手呢就是这种所谓古风歌手啊，对他们唱这种类型的歌，我觉得很多更年轻的孩子们可能会更喜欢。这些音乐呢偶尔也会出现的一些什么游戏啊，一些那种背景音乐之类的啊，但是我找来听了之后，我觉得哎，好像还挺适合这种冬夜的时候去听的，觉得还不错，所以呢就拿出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了，并不代表这首歌有多么高深，只是简简单单放在耳边听一听，我觉得还不错，就拿来一起听这首来自于阡陌带来的歌，叫做《冬夜渐暖》，是吧？就在这个冬天的晚上，我们一起在音乐当中也暖和暖和啊。 破晓天光铺成纸我的窗框，风铃檐下轻声唱，落雪后天空澄澈安详，一如你干净模样，记忆停留在最初篇章，将故事静静收藏， 制作啊等等一些角度编曲啊，其实并不算是非常成熟的流行乐的作品了，可能更多的是一种情绪的表达，包括呢着重于对词和整个略带一些古风的这种旋律的欣赏吧。 对，而且这两年特别流行古风的音乐，比如说像 Jim 啊、七月上，还有我们非常熟悉的谢春花的那首《我从崖边跌落》。 所以我们的主播私房歌呢，偶尔也会推荐一些连我自己平时都可能会听了很少的歌，偶尔听到觉得哎可以拿来推荐就告诉大家。接下来最后一首歌让你来推荐好不好？ 对，这首歌曲呢也算是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结束曲，是来自郭富城的《等我回来》。如果给他配上 MV 的话，可能就是现在此时此刻在家里有一个人为你亮了一盏灯，做好了热菜热饭等着你回家哟。